人就在等待这一段呢。是的，这就是来自于门德尔松他《仲夏夜之梦》最著名的这一段《婚礼进行曲》。门德尔松优雅华丽的音乐，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他的《仲夏夜之梦》。那下半时段呢，特别为您准备的是他的第五交响曲。今天永恒的魅力音乐人生，和你在这里聆听的就是门德尔松。下半时段继续回来吧，我是王卓，一会儿见。 我们就是太阳，不借谁的。

是否一抹吻痕让你留恋，伫立转身，时而谈笑风生，时而淡漠疏冷，你可曾想看清演出那种身份，因为如果可能于是写下了那种剧本，谁都此刻与己有 进入水，时而狂如风，忽 红色大雪燃起的锋芒，划过黑夜如繁星闪亮。故事的开始像孤独的舞，无法停止却欲盖弥彰。风在嘶吼，惊世